平壤国际家具及建材部门科技展16号在科学技术殿堂拉开了帷幕。我国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100多个团体为本次展会推出了既有很大的实用价值又实现多功能化的家具，以及有助于人体健康和环境保护的绿色及功能性建材。开幕式有各委员会、省、中央机关、科学教育机关、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研究师、教师，以及外国和地区代表团、各国驻朝外交代表机构成员参加。展会将举行到20号。